第31集。 啊，哎，实验室在学校。 赵斌绕着弯问：“ 不是，西边，医院在那边新建的病理生理实验室。” 内分泌住院总回复。赵斌想了想方向，大概就是他今天看房子的方向。急诊科也有人在病理生理实验室做实验的，下来他再找研究生问问。 那天我们还说，赵师兄不关心自己亲戚了。 内分泌住院总又发消息来：“ 小罗说你太忙了，不好意思打扰了。” 赵斌心里如遭重击，痛得难受，半晌回复了一句前言不搭后语的 “谢谢”， 然后放下手机扔回自己兜里了。之后的一段时间，赵斌都在跑二手房交易的手续，期间又请了李潘秋两口子吃了一顿，感谢帮忙找房子的事。请客吃饭的时候已经是8月份了，李盼秋一边吃一边问赵斌：“ 9月份就要提交申聘主治的材料了，你去年在写的那篇文章怎么样了？”“ 上周回复，让改，争取下星期改完后发回去。”“ 上改就是没问题了，收到杂志接收的通知邮件就可以拿去做申请材料了，下个月来得及。”“ 来得及也没什么用。” 赵斌叹气：“ 我加上博士刚毕业发出那一篇，一共就2篇，3年也没申请到基金。聘主持还有点悬。你呢？我记得你去年的基金没过。”“ 唉，去年住院总根本没时间搞。” 李盼秋说到这些也是压力山大的样子。“ 最后胡乱凑出交的，难过就怪了。文章倒是有5篇，我之前出国申请延毕，比你上班晚了1年。2年，现在是还不够资历。今年我努力努力，有一个基金，明年申请主治应该没问题。”“ 不愧是学霸。” 赵斌向他竖了竖大拇指：“ 你这个准备，应该算是充分了。”“ 啊，不行。” 李盼秋摇头：“ 你不知道有些科研狂人有多恐怖。哎，我听说神内那边有人3年11篇。”“ 我靠。” 这回迟燕婷这个外行都发出了感慨：“ 你们说的这些都是 SCI 吧，不包括国内杂志吧？这些人是不上班了吗？”“ 没办法，理论指导实践，也必须提高自己的科研能力。”“ 你可别说这些了。” 赵斌被他这一本正经胡说八道的样子逗得笑了起来。“ 还理论指导实践，文章怎么写出来的你还不知道？以前你不还跟着我骂科研摧残临床吗？其实大家都知道，真正做科研的没多少个，现在只是看文章而已，只要发出去，没人管你到底是怎么写出来的，文章是越多越好。像神内这种人多的科室，他们甚至会轮流放医生下临床，回家写文章。”“ 确实是，我听说还有科室靠文章竞争上岗，没有文章的就一直待在一线或者去出门诊，有文章的才能带组。一直待一线只做门诊的话，收入就很难上去，带组不带组系数不一样，收入差一大截呢。同时一直做一线，真正能够自己利用的时间又更少，真的是恶性循环了。”“ 哎，不是，我这里听着……” 迟燕婷打岔说：“ 怎么觉得你们 C 大附院已经不看病了，只注重搞科研写文章了呢？”“ 临床必须干，研究也必须搞吧。”“ 那我觉得你们那个什么科室就很好，外行人的感觉啊，你看你又要人做临床又要人做科研，那就给人时间来做呀。比如上班半年，做实验写文章半年，这样上临床的时候专心处理病人，做科研的时候专心写文章。你要是又让人整天看病人，上夜班又让人写文章做实验，要求就太过分了呀。” 李盼秋和赵斌都被他逗笑了。“ 我希望领导都有你这样的觉悟。” 李盼秋摸摸他脑袋说：“ 唉，不过现在大环境就是这个样子，医院评估看文章，所以医生的评估也变成了看文章。今年聘的新人个个都博士生时候就出了好多篇文章，现在研究生都没什么人认真转临床的了，进来就是赶紧把文章的事给解决了。 你的文章越多价值就越高。那个黄波怀考心胸外科的研究生，现在就已经天天跑我们介入室收冠心病病人的数据了。 你怎么还在介入室？ 赵斌皱了皱眉头。 你们两口子考虑结婚要孩子的事情了吗？我记得要备孕的话是要避免射线接触多久啊？ 现在没办法考虑这些，我都跟他说了，我们短期内不能想小孩的事。这个介入的位置多少人等着上啊？现在心内科就是这个最热门，我现在是有老板支持着把介入的位置拿下了，如果现在下来以后再想上台太困难了。 你今年多少岁了？32了吧？ 我和他商量过了，我其实都还没想那么早要孩子，我们俩先自己过日子，孩子的事以后再说吧，老婆要追求事业，我挺她。 三个人又聊了一阵，吃完饭尽兴的各自回家了。散的时候是开心的，回家赵斌还是忍不住盘算自己现在的状况。他贷款买了房子以后，经济压力就增加了，不聘上主治的话，这个收入过起日子就很拮据了。想想新买的房子里还要有家具才能像个家的样子，确实到了要拼一把的时候了。第二天上班的时候，他还在想着这个事儿，稍微有点注意力不太集中。这时候新病人听到叫号走了进来，病人是一个17岁的女孩，和她的姐姐一起进来的，姐姐也比她大不了多少岁。 怎么不好？ 赵斌问，向实习生做了个手势，示意她来记录病历。 我没什么不好， 小姑娘大声地说。 我姐姐非要说我不好。 你又说你没什么不好了， 姐姐也扯着嗓子说。 早上让你起来的时候你说姐姐我真的不好，现在我说来看医生你马上就说没什么不好了。 别吵架。 赵斌比较烦躁，说话也不太客气。 谁觉得有病谁来说病情。 那你就去说吧。 医生，我们两个都是农村来的，都是读了个初中就出来打工，我先出来几年，我在外面租了房子，我妹妹前段时间也来城里打工，就跟我住一起。前几天她偷了我1000多块钱，拿去买什么东西，说要做生意，结果被人骗了，还是自己花了，我不知道，一分钱都没剩下，我气得不行，我就打了她一顿。 我去买手机壳，我怎么知道那个人是骗人的？ 病人跟她争执起来。 她给我看的手机壳确实很好看，我觉得能卖得出去的。 我看你是看上男人了吧？ 姐姐冷笑着说。 你再乱说我打你。 妹妹也不想让，两个人就在诊室要吵架。 要吵我让你们出去吵了。 赵斌吼了一声，两个人被他吓得赶紧收了声。 说病情。 赵斌不耐烦地说。 他病就是每天早晨6-7点叫他起床的时候，他就说头晕没力气，根本没法起床。我就怀疑他装怪，他跟我说是真的，每天就那个时候完全没力气，但是起来吃了饭什么都好了。 症状什么时候开始的？ 有5-6天了。 来，病人说。 赵斌看着妹妹继续说。 你觉得头晕乏力，头晕是什么样的？你有没有感觉天旋地转，恶心想吐？有没有觉得心慌胸闷，或者有没有眼前发黑？ 妹妹直摇头。 都没有，头晕就是那种头晕吗？全身一点力气都使不上，觉得动都没法动。